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一位乌拉圭嘅诗人。 系啊，呢位诗人叫加莱亚诺啊。其实咧，如果系熟悉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系所谓拉美文学嘅人咧，应该就会知道。咁其实尤其系一啲咧搞国际政治研究嘅人会知道佢，佢系咧当代最重要嘅一位咧，即系第三世界作家。咁咧亦都系一位左翼作家啦。咁点解佢咁出名咧？其实源于咧就系2009年嘅时候咧，就呢位左派嘅总统咧，委内瑞拉嘅查韦斯咧。就送咗一本佢嘅书俾奥巴马，咁嗰本书呢就被誉为呢係关于拉丁美洲最好嘅一本研究嘅杂文，叫做《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咁其实佢嘅书呢一向呢嗰个立场都好特别嘅，就係佢嘅视角呢，佢唔会喺比如话北人世界或者欧洲嘅角度、欧美嘅角度去睇呢个世界。比如佢写嘅好多历史性嘅随笔呢，佢全部呢係喺南半球嘅角度去睇嘅，喺非洲点样睇呢个世界啊？喺大洋洲点样睇呢个世界？喺南美洲点样睇呢个世界？咁同埋咧，佢嘅所有作品咧，都系介乎于诗同埋杂文之间。即使佢写历史或者写政治啊，虽然佢系一个左翼作家，但系佢即系佢唔系嗰种点咧，好剑拔弩张嗰种好枯燥嘅，佢唔系嗰种政治论文作家嚟嘅。咁所以咧，我今次揀佢呢本书呢叫做《拥抱之书》呢，其实呢就是一本介乎于散文诗同散文之间嘅作品。咁咩散文诗呢？我哋其实咁多集都从来冇介绍过散文诗，但散文诗係好微妙一样嘢。咁其实新诗，中国新诗呢最早嘅最好嘅第一本诗集呢就是散文诗，就是野草。鲁迅嘅野草就系典型嘅散文诗啦。散文诗咧，同我哋所见平时所见分行诗嘅最大唔同，梗系佢唔分行啦。但系唔分行咧，佢其实更考嘅作者，更考验嘅作者。因为分行佢本身带到一个空间，一个呼吸嘅空间、想象空间俾读者吓，每一句停顿，再到下一句，其实呢个系强迫读者呢是去思考所谓的弦外之音。 是即是哪里停顿。 是啦是啦，即是好像中国话留白这样嘛。但是散文诗它是不留白的，密质质这样，好像一篇散文落来。那时呢它更加靠的是内容的留白。为什么会是这篇东西你读落来呢，你似乎你睇明咗佢当散文睇。但是你如果将佢当诗嚟諗呢，你又会諗到好多散文以外的嘢。 但我想追问就是，如果我真的见到一篇好像散文的东西，我怎样分辨它是诗还是散文呢？ 最简单的就是它有没有使用一些出格的语法啦。即所谓出格的语法，即是我们正常的散文一般都会是很讲求即是日常用语的语法的嘛。咁散文诗就会经常会打破那样东西。同埋呢，它会在两个甚至是连住的句子之间呢，它都会制造一种跳跃。即系佢嘅跳跃度好大嘅， 系 讲得更简单啲，难明嘅散文，或者咧睇完之后会令你联想好多其他嘢嘅散文，即系佢唔系实用嘅，佢系一个引子啊。 即系令你思考更多嘅。 系啊，咁呢个加莱亚诺咧，佢嘅诗咧，佢嘅散文诗其实都真系几似鲁迅嘅。尤其咧佢讲及呢、這个即系第三世界政治啦，咁鲁迅其实当时嘅中国亦都系咁样一个处境啦，即系喺列强嘅虎视眈眈之下中国啦。咁其实依家嘅南美洲一样系面临住呢个，即系喺全球化入边，佢系一个劣势嚟噶嘛。咁加莱亚诺呢，其实我4月份嘅时候已经想介绍佢，点解呢？因为呢4月份嘅时候呢，加莱亚诺呢同根特格拉斯呢、德国嘅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呢係同一日过身嘅。但係因为当然格拉斯嘅名更大，同埋佢係欧美㗎嘛。所以佢嘅新闻咪盖过晒加莱亚诺嘅新闻囉。咁之后呢，咁我得意睇到，因为佢过身 大陸呢就出了很多他的中譯本，一下子我又看得更多的書，就所以介紹這一本叫《擁抱之書》給大家。 嗯，我們第一首要欣賞的詩呢就叫做《卑微的人》。 《卑微的人》作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跳蚤們夢想著買一條狗，卑微的人夢想著擺脫貧困，夢想著在某個神奇的日子，好運如雨突至，好運像傾盆大雨般射下，但是好運雨昨天沒下，今天沒下，明天也不會下，永遠都不會下，甚至好運也不會像毛毛雨般灑下。不管卑微的人們怎麼呼喚他，不管他們的左手怎麼刺癢，不管他們堅持先伸右腳起床，也不管他們是不是每個新年都更換掃帚，卑微的人們，卑微之子，虛無之主，卑微的人們，一無是處的人，被人輕視的人，窮困老倒，生如槁木，倒楣，一再倒楣的人，他們不是人，儘管他們是，他們不說語言，而是方言，他們不信仰宗教，而是迷信，他們不創造藝術，而是手工藝，他們沒有文化，而是民族，他們不是人，而是勞動力，他們沒有面孔，只有手臂，他們沒有名字，只有編號，他們不被載入世界史冊，而是出現在地方新聞的奇聞趣事專欄中，卑微的人們比槍斃他們的子彈更廉價。 卑微的人，咁啊，来自加莱亚诺嘅诗嘅。 卑微的人咧，系一首典型加莱亚诺嘅作品啦。点解典型呢？佢完全系立足喺即系最底下嘅被践踏，所谓嘅被侮辱、被伤害嘅人嘅角度去讲嘢啦。同埋咧，佢好决绝，佢就话：哦，卑微嘅人系唔配有梦想嘅，当然系反话啦吓。咁其实佢呢首诗第一句已经系即系几荒诞嘅，跳蚤们梦想买一条狗，咁当然系冇可能噶啦。但系就好即系呢种冇可能，就好似一个卑微嘅人想摆脱贫困一样。咁呢样嘢咧，我觉得放喺依家香港嚟谂咧，大家都可以理解。就好似话哦，一个住劏房嘅人梦想买一个啊，就算系200尺、300尺嘅房一样，咁都系一种系好奢望嘅。咁于是咧，卑微嘅人咧就会按照即系一种自我催眠咁样嚟麻醉自己，话哦我点样咧就会行好运，咁于是佢哋就遵从嗰啲各种行好运嘅方式咧，但系最后落嚟咧，佢好似开枪咁样啊，即系加莱亚诺一下落嚟一排嘅排比句，全部都系话同样一样事情发生喺卑微嘅人同发生喺所谓嘅正常人之间有啲咩唔同。咁佢講嘅嘢呢唔係語言喎，係方言，即係對於一啲主流嚟講，你講係方言，你係一個小語種啊。當你信仰宗教嚟講呢，如果你係一個有一個權貴，你就係一個虔誠嘅信仰宗教人，但如果你係個窮人，佢就話你係迷信 啊。 即係同一樣嘢擺喺唔同嘅嗱，佢對於嗰啲比如資本家嚟講，佢唔人都算唔上，只不过系劳动力啫。佢哋创造嘅艺术啊，唔系艺术，系可以卖嘅手工艺品。我经常都有呢种感觉嘅，尤其你睇去南美洲旅游都系，点解佢哋又画一样嘢，佢哋整一样嘢就会放喺一个手工艺嘅市场去卖，卖几蚊美金？点解同样一个，比如话一个美国嘅画家学习佢哋嘅风格嚟画，就卖几万美金呢？就是这样嘛，即是这个卑微其实已经被定义了，所以你做什么都是卑微的。 我最喜欢他说他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嘛。 是啊，这个很明显啦，在监狱我们都会见到这样东西。最后一句呢我感受更深的就是说，他说卑微的人们比枪毙他们的子弹更廉价。 哇， 这里令我想起呢，即是中国呢有一个女诗人叫林昭，我以前介绍过她的。咁佢被槍斃咗，因為話佢反革命啊。咁佢槍斃咗之後呢，竟然呢唔係正式咁通知佢家人話要槍斃佢，或者已經槍斃佢， 俾返子彈錢。 係啦，就拎住張收據去搵佢媽媽，話要佢媽媽俾返5分錢嘅子彈錢。即係對於呢啲所謂嘅人嚟講，其他啲人呢根本就係不值一提嘅。 呢首卑微的人好有意思啊， 好震撼嘅一首诗。 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读者的功能。 读者的功能一，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当卢西亚佩莱斯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偷偷地读了一本小说，她把它藏在枕头下边，每天晚上读一点儿。这是她从叔叔的松木书架上偷拿的，那里放着叔叔的心爱之书。之后许多年过去了，卢西亚走过了许多路。他在安提奥基亚河的岩石上寻找幽灵，他在暴力的城市街道中寻找人类。卢西亚走过很多路，在路途中一直陪伴他的是回声，是他童年用眼睛听到的遥远声音的回声的回声。卢西亚没有再去看那本书，可能再也认不出他来，他已在他心里茁壮生长，现在变成了另一本书，变成了他的书。 读者的功能，咁作品咧就系来自加莱亚诺呢位乌拉圭嘅诗人。 系啦，加莱亚诺咧，咁唔系话全部都系好似上一首咁有。即係戰鬥性嘅，即係魯迅嗰種頭槍性嘅詩嘅，咁亦都有咧好夢幻、好温柔嘅詩，好似呢首咁。但係當然呢個温柔入邊咧，都藏咗一啲反抗或者係一啲反思質疑嘅句子。咁其實佢呢本書入邊好多都係類似呢首詩咁樣開頭嘅，就用一個人嘅人名開頭。咁呢啲人咧，聽講咧就係有啲係佢聽真係佢認識嘅人講嘅故事，有一啲咧就係佢喺啲。即係喺啲資料度睇翻嚟，佢覺得有趣，然後佢再加以文學加工咁樣。咁呢段咧，好明顯咧，就係一個半夢半真實嘅故事啦。啊，佢一個人睇咗一本書之後，佢開始醒覺，但係佢醒覺嘅過程咧，係經過咧，係佢唔係去揾得翻呢本書，而係佢用佢自己去體驗呢本書教俾佢嘅嘢。啊，佢行咗好多路。佢喺岩石上面寻找幽灵，但係呢喺呢个暴力嘅城市入面寻找人类喎。呢个係一个几讽刺嘅。咁呢个街道嘅城市当然係好多人类嘅，点解要寻找呢？咁其实同我哋以前一个笑话有关，我觉得係有个人口粉世隻族，有个知识分子，佢就日头呢都担住个灯笼行街嘅。啲人问佢点解，佢话我喺度搵人。即係话嘩太黑暗啦。同埋呢你哋都唔配为人。我根本就见唔到一个真实嘅人，咁佢呢个卢西亚呢陪伴佢嘅回声，而且係佢最初听到嗰个声音，即係嗰本书带俾佢嘅回声嘅回声。咁但係呢本书呢慢慢呢喺佢心入面呢变成咗另一本书，读者所谓读者嘅功能，其实就係读者变成一个新嘅作者。即係我觉得呢一个好嘅作家，佢唔係话去训练佢嘅读者成为一个真係好聪明好听晒佢话嘅读者，而係呢俾个机会令佢成为下一个作者。即係你睇一本书，你想去写另一本书嘅、会即係启发到你自己去表达嘅欲望。嗰种书呢我觉得係最好嘅书。 嗯，读者的功能。跟住落嚟我哋听听爱恋。 爱恋，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我们爱恋着在空间里翻滚，我们是一个美味可口漂亮的肉丸子，是一个晶莹剔透香气诱人热气腾腾的孤独丸子，在埃伦娜的梦里不停翻滚，在无限空间里不停翻滚，缓慢滑落，最终落在一盘大沙拉堆里。丸子停在哪儿？那个丸子曾经是我和他，在沙拉堆的深处，我们隐约望见天空。我们艰难地从成堆的山菜叶、芹菜杆儿和勾芹丛里探出头来，得以看到那遥远夜空里游走的寥寥星辰。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爱恋，咁同样都系加莱亚诺嘅作品。 呢首咧系我见过 最有趣嘅写爱情嘅诗之一吓，咁入边有一个关键词嘅，佢话在艾伦娜的梦里不断翻滚。艾伦娜咧就系佢太太嚟嘅。咁、 哦 啊、其实呢本书入边咧有好多条咧都系佢太太艾伦娜嘅梦讲俾佢听。佢唔系写自己嘅梦，佢好有趣，佢专门写佢太太发嘅梦。咁、可能呢度咧就佢、太太话梦叫我哋变咗粒肉丸。 系啊，我以为关键词系就系肉丸嚟。 肉丸当然有关键啦。其实将爱情同埋食写埋一齐咧，其实系拉美即系、魔幻现实嘅一个传统。大家记唔记得以前有一部电影叫《浓情朱古力》啊？系啦，《浓情朱古力》咧，真系食肉同爱肉嘅混合啊！咁呢度入边都系啦，但系佢写得好幽默。佢哋唔系变咗啲几优雅嘅嘢，冇变成朱古力，又冇变成红酒，变咗粒肉丸。但系肉丸都系有梦想嘅、佢话啲肉丸咧，俾啲沙律咧。堆住嘅时候呢，佢喺成堆嘅生菜啊啲嗰啲菜入面呢都努力咁样探个头出嚟去望个星空啊。咁呢度呢就其实如果放喺欧洲嘅传统呢，就有一句名言嘅，就係王尔德讲嘅。佢话人类呢嘅伟大在于呢，即使佢生活喺阴沟入面呢，即係个水渠入面呢，佢都会望眺望星空， 哇！喺阴沟里面望星空， 即系呢个即系五味交尘吓，即系一方面你又会理解到爱情嘅力量系几咁伟大，即系点都会牵引你去望星空，但你又可以倒过来讲，哇！即使我哋可以望到星空，我哋最终都系变成肉丸， 仲要系一堆沙律之中嘅肉丸。 系啊，呢度你真系令你哭笑不得嘅，但系我都系倾向于幽默咁样理解啦，拉丁美洲人嘅幽默吓。咁下一首。都是类似的诗，爱情诗。夜， 夜， 夜一，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我不能入睡，有一个女人横在我的眼帘之间。假如我能，我会要她走开，但是我的喉咙里卡着一个女人。 夜、咁就係加莱亚诺嘅作品。 呢几句我读到嘅时候，我非常震撼咧。我嗰阵时咁啱嗰日，我读到呢句诗嘅时候咧，就系、情人节。 哇！ 于是咧，我就将佢咧写咗喺 Facebook 上边。哇，几多人赞啊！但系个个赞咧都话睇唔明，即系唔明赞咩咧？咁我自己一开始都唔系太明，即系半明不明咁样啦。但系你有冇试过失眠咧？尤其是我唔知道女性系咪咁样啦，男人失眠或者我失眠嘅时候咧，我都会咁样嘅，即系会谂起一啲即系旧爱。 哇！ 呢度好明显啦，哇！点解佢瞓唔着？有个女人即系棘喺佢只眼度，即系好似条火柴撑住只眼，你合唔上眼。 系， 但系佢想开口赶佢走，但系都唔得。我喉咙入面仲有一个，咁其实呢佢冇写出嚟嘅，我諗仲多啊，可能呢佢即係隻手下面又有一个顶住佢，个背脊又有一个喺度拗住佢，即係总之令佢即係点都唔会安心睡着啦。因为呢你失眠嘅时候，你当然係諗起你所有生平所有遗憾或者后悔嘅事情。 哇！ 我冇咁严重， 即系暗指咧，就系以前嘅女友咁样。 好明显啦，呢首诗甚至佢都唔想佢行开，因为佢已经将自己嘅喉咙都刺入咗一个咁嘅女人。 吓，假如我能咁啊，咁即系话现实上佢唔能够啦，系啦，吓咁可能呢个就系太太嚟嘅。 哦，你又。讲出另一点，我都冇谂到呢个卡喺佢喉咙个，咁太太可能真系卡住佢喉咙都未定。 夜吓呢一首，跟住落嚟我哋听听电视。 电视二，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电视播放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些国家里，电视播放他想要发生的事情。如果电视不播放，就什么也没有发生。电视是将你从孤独与黑夜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道光。电视是现实，因为生活就是一场表演，表演好的人，体制就会承诺给他们一个舒适的座椅。 电线呢其实是它入面的一系列散文诗来的，其中一篇，这篇是第二篇，我觉得这篇是最讽刺的。咁电视呢佢话在我们这些国家，咩国家呢？独裁嘅国家啦，冇民主嘅国家啦，咁电视呢係被意识形态操控㗎嘛。咁当然啦，我哋喺香港都电视都係被意识形态操控嘅，只不过冇咁赤裸裸啫。咁呢度佢嘅赤裸裸在于咩呢？佢话电视播放佢想要发生嘅嘢喎。呢样嘢我哋就以听嚟呀，好荒诞嘅。明明係发生嘅嘢，我哋嘅新聞先會去播放㗎嘛，但係事實上我哋自己都好有經驗啦，新聞電視台嘅立場係乜嘢就決定咗佢想播咩嘅啫嘛。同樣一樣嘢，好似最近喺網上有流傳一幅畫都係啦，即係明明係一個人舉住把刀刺向另一個人嘅，但係俾個攝影機一框嗰個影子呢，就變成咗係嗰個被刺嘅人呢，佢隻腳頭跑隻腳都變咗一把刀刺向個另一個人，即係你嘅角度啫嘛。咁當然呢個更極端嘅就係話，如果電視唔播放就乜嘢都冇發生。呢個大家諗一諗，剛剛過去嘅六月初啊，大陸係點樣嘅？咁中國佢就真係以為，哦，唔講六四就真係六四就唔會發生㗎嘛，永遠唔講㗎嘛，喺日曆上係可以消失咗㗎嘛。咁最後呢，佢呢種諷刺呢去到一個比較可悲嘅，就係話，哦，电视其实仲会收买你嘅，即系你睇你愿唔愿意同电视企喺同一个立场。 哇！ 你愿意睇，你愿意相信电视机讲嘅方言嘅体制呢，都会俾个靓位你。 嗯，哇！呢首系电视，咁其实佢嘅诗好多时候咧都会发人心省。 系啊，而且系好直指当下，即系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嘅世界，尤其我哋呢啲即系喺一个殖民地啦，又是介乎于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香港就是一个典型的嘛。你又可以找到最所谓最发达的东西，亦可以见到很多第三世界地区的弊病在香港发生。我觉得如果你给一个香港的穷人来看他的诗，应该就很有同感。 嗯，我哋未倾完嘅，咁啊留待下一集啦，我哋继续讲加莱亚诺嘅诗嘅，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